大朗朗读书，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绘声绘乐，绘制幸福。 Hello， 各位好，是佳慧，这里是绘声绘乐，绘制幸福。节目一开始，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崔健，这是他在1991年《解决》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南泥湾》。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2017年的一首新歌啊，周艳红给我们带来的，也算得上是一首公益歌曲，叫做《你可能谈了个假恋爱》。这种句式呢，今年非常的流行，就是对某个人或者是某件事情有一种调侃的心情啊。那对于爱情，现在的人啊，是抱有一种怎样的态度呢？是觉得它能够天长地久的那种经典恋情，还是说它就好像是身边的这种快餐一样的，迅速的来又迅速的去呢？我们先来听一下歌曲。 你好像处于单身状态，情人节的早晨坐着发呆，阳台上是谁种的盆栽，已经在时光中枯萎。他总是处于游离状态，跟不上的节拍让人无奈，所谓的爱从来不曾表白，什么爱你在心口我难 这是来自周艳红的新歌《你可能谈了个假恋爱》，是他在今年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新的歌曲啊，也是以都市轻摇滚的曲风来反映爱情世界当中真假难猜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是的，在现在你会感觉有些浮躁的这个年代，好像爱情呢也变得有一些像这个快餐文化一样的，就是很多的年轻人发现好像很难沉下心来去真正的爱一个人，甚至呢也会因为害怕伤害所以不敢去接近真实的内心世界。那当然我们知道这可能不是一个真正的恋爱，就像歌曲当中所唱到的一样啊，你可能谈了一个假恋爱。那这首歌曲其实告诉大家的是，不管说年轻的男孩也好还是女孩也好，你都要相信爱，就是传递出一种正能量，告诉你爱情是存在的，然后你能够在爱情当中汲取到生命的一种能量。我们再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学友啊，真的这是一首真正的情歌啊。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一首真情歌，1991年《情不尽》专辑当中带来的歌曲《每天爱你多一些》，告诉你什么是真的爱情。 无求什么，无寻什么，突破天地，但求夜深奔波以后能望见你。你可否知道么？平凡亦可，平淡亦可，自有天地，但求日出清早到后能望见你。那已经很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自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后明天的心灵，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心一起搏搏，那句明天风高路斜。什么才是什么是好滋味，但如在身朝朝每夜能望见你，那更加的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哦哦，以后明天的深夜。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心一起，哦哦，那句明天风高路斜。哇！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我最爱与你编写，哦哦，以后明天的深夜。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情深者，便爱你多些，然后再多一些。我最爱你与我这心一起，哦哦，

欢迎回来，这里是绘声绘乐，绘制幸福，范晓萱1995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曲《自言自语》。好像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时候啊，就是在你独处的时候，那好像在和自己对话一样，说一些你可能会不太和别人谈到的一些话题，或者说一种想象，好像我会有过，我想可能不少的朋友都有过这样的一种状态吧，其实还蛮放松的。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电影《有完没完》当中的预告主题曲，由范伟、赵英俊和王啸坤共同带来的一首歌曲《超级我赢》。 你走，你走，拉走你的爱，撑起那动人的歌谣。 手到电影导演，可以说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王啸坤实现了一个华丽转身。那么他的电影，新电影《有完没完》呢，也是即将公映啊。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电影的推广曲，叫做《超级武林》啊，有着特别接地气的这种轻快舞曲的这种形式，穿插了一些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歌曲的片段啊，就是让你听着听着，就好像有一种这种怀旧的感觉，穿越时空的这样的一种印象吧。好了，我们再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许飞，这是他在2015年带来的一首单曲，叫做 Just Run， 跑起来。其实身边好像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啊，真的开始跑起来了，不管是早上也好，还是说晚上也好，就是开始锻炼身体。而且呢，从他们的这个发布的朋友圈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当你在城市当中跑步的时候，其实你会看到城市当中平常你没有注意到的一面，不管说是因为时间的原因，还是说因为这个路途的原因等等啊，你会有不一样的体验。 当我在人群中弹奏吉他，就会有人围绕在我身旁，仿佛手中握着一根牧羊棒，一片片羊群看到我的思想。当我坐下开始哼唱，把诗抄在一张存在于思想的纸上，年轻的太阳也厚在了我的身上。

像只身坐着，爱一朵花不猜它能开多久，放宽的心情怕什么都变美了。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全被缩小了，心里不想放的就去了算了，让太阳把脸庞给晒得红彤彤。想要吹着口哨在树上唱歌，要像开往远方的火车，可以那么轻快地穿过山洞，到树上还很空，你要不要陪我？哦哦，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全被缩小了，心里不想放的就去了算了，让太阳把脸庞给晒得红彤彤。想要吹着口哨在树上唱歌，要像开往远方的火车，可以那么轻快地穿过山洞，大树上还很空，你要不要陪我？ 2009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在树上唱歌》，很轻松的浪漫情歌，有没有？那其实现在唱歌好像很方便啊，随时随地都可以，就是包括说在手机里面有很多这样的软件，你可以去 K 歌，你可以去和别人一起来比拼等等，我觉得真的很好。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在你忙碌的时候，压力大的时候，然后你去唱一首自己喜欢的歌曲啊，我觉得不管有没有人点赞，都是一种放松自我的一种很好的方式，对吧？节目最后送给大家的是来自林志颖1994年火热的新专辑当中的歌曲《生日礼物》。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佳慧，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心中有一束花，是我青春的那颗芽，浇过泪水绽放着微笑慢慢长大，陪你度过阳光和小雨，陪你走过悲伤和甜蜜，现在我将它永远种在你心房。永远有一句话写在岁月的旅途上，用那真情雕塑的光也让你成长，不管未来需要多少年，不管期盼还有多遥远，现在我将它深深刻在你心田。每个人都拥有祝福，每个生日自己，明天的梦依然孤独，无论你有多少个愿望，无论你有多少个梦想，我的礼物是我的心陪着你成长。用那真情雕塑的光也让你成长，不管未来需要